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十一集，在大范山阴暗的洞窟里，魏无羡实在忍不住了。我说你们姑苏蓝氏啊，少教点仙门礼仪和修真家族谱系历史渊源这种又臭又长还要背的废话，多教点实用的东西不行吗？这有什么不懂的？死魂比生魂容易吸收的多，活人的肉身就是一道屏障，想吃生魂就要破除这道屏障。就像魏无羡看了一眼边喘边跑边翻白眼的花驴子，就像一个苹果放在你面前，另一个苹果放在上了锁的盒子里，你选择吃哪一个？当然是面前的那一个。而这东西只吃生魂，而且有办法吃到，挑嘴的很，也厉害的很。蓝景怡惊道，原来是这样啊，好像很有道理。等等，原来你真不是疯子呀。蓝思追边跑边解释道，我们都以为是山崩和天雷劈棺引出了失魂之事，自然就以为是食魂煞了。魏无羡道，错。 什么错？ 顺序错，因果错。我问你们，山崩和食魂事件孰前孰后，孰因孰果？蓝思追不加思索，山崩在前，食魂在后，前者因，后者果。魏无羡道，完全错，是食魂在前，山崩在后，食魂是因，山崩是果。山崩那一晚突然下了暴雨，天打雷劈，劈了一口棺材。记住这个，第一名失魂者那个懒汉被困在山中一晚，回去几天就娶了亲。蓝景怡道，哪里不对？魏无羡道，哪里都不对，游手好闲的一个穷光蛋，哪里来的钱大操大办的娶亲啊？几名少年哑口无言。也难怪，姑苏蓝氏原本就是一个不用考虑穷富问题的家族。魏无羡又道，大范山上飘荡的所有死魂你们都看过吗？有个被砸头致死的老头，寿衣做工和料子都极好，穿着这么华丽的寿衣，他的棺材不可能空空如也，一定会有几件压棺的陪葬品。被一道雷劈开的那口棺材多半就是他的，而后来收敛尸骨的人并没有发现陪葬品，必然全都被那懒汉拿走了，如此才能解释他的突然阔绰。那懒汉是在山崩一夜之后忽然发迹娶亲的，当天晚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不一般的事。那晚下着暴雨，他在山里躲雨，大范山上能躲雨的有什么地方？天女祠。而常人若是到了神祠里，少不得要做一件事。蓝思追道，许愿。不错，比如让他走大运，发大财，有钱成亲什么的。天女成全了他，降下天雷劈开了坟墓，让他看到了棺材中的财宝。当他愿望达成，作为代价，天女便降临在他的新婚之夜，吸走了他的魂魄。蓝景怡道，你是猜的吧？魏无羡道，是猜，可按照这个猜下去，所有的事情都能够解释。蓝思追问，阿烟姑娘如何解释？魏无羡回答说，问得好，你们上山之前也该都问过了。阿烟那段日子刚定亲，对于所有刚定亲的少女而言，他们一定都会有同一个愿望。蓝景怡懵懵懂懂的道，什么愿望？魏无羡道，不外乎是希望夫君这辈子都疼我爱我，只喜欢我一个人，诸如此类。众少年懵了，这种愿望真的能达成吗？ 魏无羡摊手道：“很简单，只要让他夫君的这辈子立刻结束，不就能算他这一生都只爱一个人了？”蓝景仪恍然大悟，激动道：“哦，哦，所以阿音姑娘定亲之后，第二天丈夫就被山里的豺狼杀死了，因为很可能阿音姑娘头一天去天女祠许过愿。”魏无羡趁热打铁：“杀他的是豺狼还是别的东西，这还难说。阿音身上还有一个特殊之处，为什么所有人中只有他的魂魄回来了？他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有一个亲人失魂了，或者换个说法，有个亲人代替了他。郑铁匠是阿音的父亲，一个疼爱女儿的父亲，在看到女儿丢了魂魄，医药无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只能做什么？这次，蓝思追接得很快，他只能寄最后的希望于上天，所以他也去天女祠许了愿，愿望是希望我女儿阿音的魂魄被找回来。”魏无羡赞道：“这就是为什么只有阿音一个人的魂魄回来了，这也是第三名失魂者郑铁匠失魂的原因。而阿音的魂魄虽然被吐了出来，却难免受损，魂魄归位之后，他开始不由自主模仿起天女像的舞姿，甚至笑容。这几名失魂之人的共同点是八成都在天女像之前许过愿，而愿望成真的代价就是魂魄。这尊天女石像原本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恰巧长得像个人，莫名其妙受了几百年的供奉，这才有了法力。可他贪心不足，一念偏差，竟想通过吸食魂魄的方式加快法力提升，以愿望交换的形式吸取来的魂魄等同于许愿者自愿奉献的魂魄，双方公平交易，求人得人，看似合理合道。因此风邪盘指针不动，照阴旗照不来，宝剑符箓通通无效，只因为大梵山里的东西根本就不是什么妖魔鬼怪，而是神。这是被几百年的香火供奉养出来的一尊野神，拿对付煞鬼妖兽的东西对付他，等同于以火扑火。蓝景仪大声道：“等等，可是刚才在神祠里有个人也被吸了魂魄，我们并没有听到他许愿呢。”魏无羡的心猛地一提，刹住脚步：“在神祠有人被吸了魂？你把刚才的情形一字不漏地讲一遍给我听。”蓝思追便清晰快速地复述了一遍，听到金陵那句：“真那么灵，那我现在许愿要这大梵山里吃人魂魄的东西立刻出现在我面前，他能不能做到？”时魏无羡道：“这还不是许愿，这就是在许愿呢。”其他人附和了金陵，便被默认为他们都许了同一个愿望，而食魂天女当时就在他们面前，所以愿望已经被实现了，接下来就该索取代价了。忽然花驴子停蹄往相反方向跑去，魏无羡猝不及防又被他掀了下来，赖死赖活拽住了缰绳。却听前方灌木丛传来一阵嘎吱嘎吱和呼噜呼噜的咀嚼声，一个高大无比的身影浮在灌木丛中，硕大的头部在地上一人的腹部动来动去。听到异响，猛地抬头，撞上了他们的目光。这尊食魂天女原本面目模糊，只有个大概的眼睛鼻子耳朵嘴，一口气吸食了数名修真者的魂魄之后，已幻化出了清晰的五官，是个微笑的女人面相。 嘴角垂下许多鲜血，叼着一条被撕断的手臂，正大吃大嚼。众人立刻跟着花驴子一起拔腿往反方向撤。蓝丝锥崩溃道：这不对，夷陵老祖说过的，高阶的吃魂，低阶的才吃肉。魏无羡无奈道：你迷信他干什么？他自己的一堆东西都做得一塌糊涂，任何规则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你就当是一个婴儿，没牙的时候只能喝喝稀饭汤汤水水，一旦长大了当然也想用牙齿吃肉了，他现在法力大涨，自然也想尝个鲜。石魂天女从地上站起，人高马大，手脚并用，狂喜乱舞，似乎十分欢欣愉悦。突然一箭呼啸而来，射中了他的额头，箭头从脑后贯出。听闻弦响，魏无羡循声望去，金陵站在不远处的高坡上，已将第二支羽箭搭上弓，拉满了弦，放手又是穿颅贯脑的一箭，力度强劲，竟让石魂天女踉跄着倒退了几步。蓝丝锥喊道：金公子，放出你身上的信号。金陵充耳不闻，一心要拿下这只怪物，沉着脸这次一把搭上了三支箭，被当头射了两箭。石魂天女也不恼怒，依旧笑容满面朝金陵袭去。虽然他边走边舞，但速度快得可怕，瞬息便拉近了一半的距离。一旁闪出来几名修士与石魂天女缠斗，绊住了他的脚步。金陵渐渐中地，步步不停，看来是铁了心打算先把羽箭射光，再和石魂天女近身搏杀。手倒是挺稳，射得也准，只可惜所有的仙门法器对石魂天女都是没有用的。江城和蓝忘机都在佛脚镇上等候消息，不知何时才能觉察异变赶上来。灭火需用水，仙门法器不行，那就邪门诡计吧。魏无羡拔出蓝丝锥腰间的佩剑，斩下一段细竹，飞手制成一只笛子，送到唇边，深吸一口长气，尖锐的笛音如同一道响箭划破夜空，直冲云霄。不到万不得已，魏无羡本不应如此，可事到如今，无论召来什么他都不管了，只要煞气足够重，力气足够强，足以把这尊石魂天女撕碎就行。蓝丝锥整个人都惊呆了，蓝景怡却无耳道：都这时候了你还吹什么笛子，难听死了。场中和石魂天女混斗的一群修士已有三四个被吸走了魂魄，金陵拔出佩剑，距离石魂天女已不到两丈，心脏砰砰狂跳，脑中热血上涌，若我这一剑削不下他的头颅，便要死在这里了，死就死。便在此时，大梵山的山林中响起了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时快时慢，时钝时响，在寂静的山林里回荡，仿佛铁链相击，铁锁拖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不知为何，这声音给人一种极其不安的威胁感，连石魂天女都停止了舞动，举着手臂愣愣望着声音传来的黑暗深处。魏无羡收起笛子，凝神观望来处，虽然心头不祥的预感越来越重，但既然肯受他的召唤而来，那么至少是肯听他话的东西。这声音戛然而止，一道身影从黑暗之中 浮现出来。看清这道身影和这张脸之后，几名修士的面容扭曲了。即便是面对随时会吸走他们魂魄的天女石像，这群人也没有退缩，更没有流露惬意。然而此刻他们呼喊起来的声音里却满是无法掩饰的恐惧。 鬼将军，是鬼将军，是温宁。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